再想要得到就得花原价，那这笔费用对谁来说那都不是小数目。再加上大伙儿已经在治病上投入太多了，真有一天病治好了，钱没了，日子又怎么过呢？ 嗯， 啊，想到这些，这心里啊就不是个滋味，该怎么办？因为现在确实有一批已经生产完的，但这都呢是要马上交付给三甲医院的。那么这些三甲医院早就和咱们签完协议了， 哦， 要进驻科室的，一共呢是大概2000台左右，那剩下库存一台多余的都没有。所以呢我就给合作方打电话，我说呀，那能不能够推迟给他们发货，先把这些给到有需要的患者呢？他说不行，合同上有日期规定的。后来呢磨了半天的嘴皮子，他也松了口，他就跟我说，徐主任呢，我知道您心好，您呢在做善事，我也愿意帮您，但毕竟我跟人家是签了合同的，我来办这件事儿属于违约了。这样我把这些医院的联系方式给您，您出面去协商，能解决多少台是多少台。 嗯， 那么好在我这么些年也算是积累了一些人脉，很多也肯给我个面子，最后忙到凌晨1点多， 哦， 也算是给大伙儿争取到了1800台。 这每一个都是您亲自联系的？ 对呀，不是我联系，就是找人帮忙联系，找熟人帮忙啊。那没有帮我们这个忙的，咱也不能说人家不对，毕竟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的那是本分，不存在对和错。好了，那我也算是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全国100多个地方就这1800台，数量不多，公平起见吧，每个地区每天限定。那就希望还没有得到的你抓紧最后的机会吧。 真的是非常感谢徐主任，感谢您的努力，也为大家伙费心了。 哎，这也习惯了，只要大伙能多受点益，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看到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说实话真的是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奔波劳碌，老了老了却为了治病搞得是家徒四壁，这叫啥呢？这叫因病致贫。临床上这样的人呐，太多太多了。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一位65岁的老妹妹，电话那头呢就哭着跟我说，徐主任呐，我自打得了病，我3年花了200多万，不光是花光了我跟老伴儿生前辛辛苦苦攒的，还花没了自个儿的房子，现在住的是又老又旧的公租房。他说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还花了女儿100多万。 哦， 那当女儿跟他说，妈呀，我现在手里还有2万，但是你要说治，我把家里的房子再卖了也给您治，这老妹妹是边说边哭呀。那么她是什么病呢？上医院里也看不出来，就是后腰跟这个会阴这个地方。会阴在哪儿呢？就是大小便之间的这个地方钻着疼。 她 说这个疼起来要死的心都有。那到医院，医院说治不了，因为查不出来什么原因。那你就吃止疼药挺着，这个地儿又不是关节，也打不了封闭，因为这个地方你打封闭，你要是一打就相当于麻醉，这一麻醉你大小便都失禁。我说没错，因为这个地方离你大小便这个神经太近了，那这个地儿你就不能打封闭。他就说，徐主任呢，我现在每顿要吃10多样的药，我有一个小方格的药盒，一共15个格，我每顿要吃一个便。我就跟他讲， 我说大妹子，你这么吃不把身体都吃坏了吗？他说知道吃这么多药不好啊，我现在吃药吃的身上的皮肤都跟那个树皮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那些副作用。但是我不吃吧，那就会更疼，所以没办法。我说这样吧，大妹子，你这个病虽然现在我也不能确诊啊，你仅仅是打了个电话，我说要不你先去做一下生物疗法，我电话给你沟通好，你直接过去做。就这样，这位大妹子做了一次。晚上我就问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这老同志做完别提多高兴了。 怎么了？ 20分钟做完了，他说会阴这个地儿已经不那么疼了。 哦， 然后呢，直接趁着这180天八马健康大改变的活动，把生物疗法抱回家了。 嗯， 那我相信这老妹妹坚持做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咱们应该看到，如果不是因为疾病，老妹妹的生活可能很好。100多万呢，养老够了。 没错， 女儿那儿也100多万，那女儿的生活也是个无忧无虑的。可就是因为这个病，让女儿的家庭和她的家庭都过上了贫困的日子。这个呢，就叫因病致贫。 嗯， 那么做临床的时候，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者，一身的病啊，高血压、腰托、前列腺、脚跟疼、关节等等。为了治病，家里房子卖了，欠了一堆的债，孩子们全都上南方打工去了，自个儿租一个小出租屋，屋里就一张床一个桌子。这个年代了，他那屋里的那个灯啊，还接着那种拽绳才亮的灯泡。 哦， 而且他那个出租屋呢是地下室改的，又阴暗又潮湿，你说身上的病还没治好，你又把风湿给得上了。当时我去的时候，他特别不好意思啊，跟我说，徐大夫，我就是不希望您过来，我怕您见笑，我这屋里呀，最值钱的就是桌上的这一堆药了。 嗯， 我这才注意到他桌子上堆成小山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药，而这些药虽然蚕食掉了他全家的积蓄，但是却丝毫没有给他带来健康。而且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听了特别的扎心。他说呀，我现在呀是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起。 哎呀，这对于这个生病的患者来说啊，真的是一句大实话了，也太痛苦了，对于他们来说。 是啊，你死你那堆债留给谁呀？你活你这个病这么多，结果就给他用生物疗法，结束以后，他的血压就下降了，而且腰部、关节、脚跟的疼痛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嗯， 当时他特别惊喜。那么第二天，他拿了两个煮好的鸡蛋，用小塑料袋装好，硬往我兜里塞。 嗯， 他说您别嫌弃，我也没有什么。当剥开这个鸡蛋的时候，他那出租屋的那个画面一遍一遍的就在我眼前过，我一下子心一酸呢，我这个眼泪我就出来了。 嗯， 我知道就这么两个外人看来尤为普通的鸡蛋，那对他来说已经是营养品了。后来呢，我又自掏腰包给他用上了生物制剂，他这个腰托、前列腺炎、脚跟疼、关节炎这些个病一天一天的见效，不难受了，高血压也稳定下来了，而且还出去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厂子里看门打经。 嗯， 他说我要跟儿女们一起把之前欠的债给还了。那虽然这事儿也过去有2-3年了，但是我一直不感冒。 嗯， 我时刻提醒自己，这只是万千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 还有无数的人像他一样饱受疾病折磨的同时，而且还吃尽了生活的苦，节衣缩食的过着日子，甚至被一群人追着要还债。所以我极力促成了这次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康复计划活动。我要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大家不再因病致贫。可能大伙儿在生物制品上还是会花一些钱，但是大伙儿想过没有，你花这钱可是跟以往不一样。你进院治疗的花费大伙儿应该不是不知道吧。你想想，你平常要把医院的设备你买回家，那是咱们老百姓轻而易举就能办得到的吗？还有这次活动啊，这是生物疗法，这是前沿的方法。那么有了，大伙儿就相当于把巴马搬回家了。那么我们耗时30多年的研究，做了这么些年的临床，我们在忙乎什么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大伙儿都能像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一样，活到80、90，无病无灾的。很多百岁老人呢，耳不聋，眼不花，最后是颐养天年，无疾而终。这个叫什么？这个才叫目标。所以我说这次活动它不一样，它是千载难逢。那么之前咱们还没有免费得到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大伙儿要来定制。那么咱们北京有个患者，我觉得说的比较实在，他说，徐主任呢，你一定要帮我定上。我问他，我说你经济条件怎么样？他说我经济条件一般。但是为啥一般呢？我这么多年就把这钱都花在治病上了，一年连住院带吃药少说得花个10万-20万的。所以他说，徐主任呢，这不是经济条件好不好的问题，生物疗法我做了，我的腰不疼了，所以不管多少钱也比我住院吃药省得多。我这一听我就觉得他说的是实在话。那现在呢，我们大伙儿也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但现在很优惠的就能用上生物制剂，你还能得到生物疗法，那就是想让大家能早点用上生物疗法。因为它完完全全是属于一种叫什么呢？那回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多快好省的诊疗方案，诊疗技术。他还让我们患者学会了自己调养慢性病。那么这个也是我这么些年一心要研发的原因，它就是多快好省的典型代表。我认为呀，这是当前老百姓最需要的。 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多快好省吧。 好啊，那这个多呀，一个呢就是指批准疾病的种类多。现在咱们老百姓身上不是一个病啊，咱们自个儿数数起码也得有3个-5个吧。所以呢，你能找到一个改善多种疾病的方法，这是咱们老百姓目前最需要的。 没错。 那么生物疗法是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准字号的2类医疗器械，被批了代表性疾病，所以它改善的病种多。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审批呢？靠的就是将近10年成千上万的临床案例证明出来的。很多人呢，不止一次的就问过我，你们做临床实验为什么要做10年呢？别的药品器械最多3年-2年就上市销售了。我说我不是搞销售的，我是医生，我要对我的患者负责任，我要知道他究竟对什么病有效，多长时间有效。所以最后我可以用成千上万的病例这个结果来告诉大家属于生物疗法， 它是区别于以往的治疗方式，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这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 嗯， 那么这个多呢，还有一个就是指的是用途多。 用途多， 对呀。 哦， 我跟大伙儿讲，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180天里让你改善，最终的目标是让你把巴马搬回家，让大伙儿呢都像巴马人一样健康长寿，不但能释放巴马一样的高地磁场来治病，而且你还能喝到巴马长寿村的水。 嗯，怎么喝呢？ 哎，怎么喝方便呢？你接上一小盆水放在主机上， 嗯， 20分钟之后这盆水就变成了磁化水，就像是巴马盘羊河流出来的水一样，是弱碱性的小分子团水。 嗯， 那这样的水它是活水，被称为叫生命水，对身体是最健康的。你经常喝这样的水能使细胞更具活力，而且用磁化水洗蔬菜水果，可以清除水果蔬菜当中的农药的残留，所以我们在家里就实现了喝到巴马的水的这个愿望了。 哦，而且呢它的用途也多，首先呢就相当于我们就多了一个磁化水杯了。 对了，你这个比喻比我刚才说的好。哎，还有一个， 嗯， 有人说巴马的空气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调查了那儿的空气啊，因为高地磁的原因，它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多，那么生物疗法能在3米的半径内释放高浓度的负氧离子。 哦， 这个人呼吸以后会让你觉得神清气爽，头脑清醒，它能够起到镇静、止喘、消除疲劳、调节深度睡眠等效果。 嗯， 那么这样一来，相当于我们在家里就实现了呼吸到巴马的空气。 哎呀，太好了。 是啊，你别的东西，你水可以从巴马运过来，你这空气怎么运呢？ 嗯， 所以这样子你就呼吸到了巴马的空气了。还有一个啊，就是巴马的阳光很特别。 嗯， 因为巴马的阳光当中含有一种能杀菌消炎的远红外线，它能释放出这种纳米远红外线。 哦， 所以大家你在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会发出热，这个就是纳米远红外线，所以我们可以在家就能感受到巴马的空气跟阳光。那大伙儿说说，咱们是不是实现了把巴马搬回家了呢？ 没错啊，真的是把巴马的高地磁、嗯、阳光、空气和水咱们都有了、 嗯、 真的太了不起了。那刚才说的是多啊， 嗯， 多快好省，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快吧。 哦，还有一个快，快指的是疾病见效时间快。 嗯， 咱们老百姓治病最需要什么呢？快点好，对吧？ 对呀，得有效果。 得有效果，立马最好就见效。 嗯， 很多人呢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了，这血压没降下来，用上血压当场下降，很多有风湿骨病的，这膏药你也贴了，激素你也用了，针你也打了啊，封闭你也打了，可你这关节它依旧是红肿热疼，你用上之后你的疼痛感减轻大半。还有很多有颈椎病的，这脖子僵硬疼痛，整天的感觉到晕乎乎的，人迷糊，首次使用不仅是不疼了，脑袋清亮了，颈椎处的包块有的就消失掉了。 嗯， 还有那个胃胀打嗝的啊，曾经为这个24小时不停的打嗝还住过医院，没解决这个问题，胃里觉得舒服了， 嗯， 就不打嗝了，莫名其妙的打嗝就好了。失眠的啊，多少年失眠，安眠药你吃了多少数不清了，你发现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了。 哦， 而且是深度睡眠，睡得很舒服，有点动静喊不醒你。 这个就是生物疗法带来的效果。那么特别是在配合上生物制剂、生物疗法外在的修复细胞，生物制剂内在的源源不断地给咱们的细胞补充能量，那么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正好呢在180天的细胞更新的周期里，实现所有的细胞都被修复好了，那么更新后的细胞都是健康的。 没错， 哎，人的精神状态它就会不一样啊。 而且这个快啊，在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体验过之后，这也是他们公认的，都说啊，身体的情况就很大的改善了。 是啊， 那这是快啊。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好又指的是什么呢？ 好呢，指的是大伙最终能把这个病真正的改善好。这个前期在我们这个感受的朋友啊，你前三天你坐下来，因为有人说人多嘛，不可能每天都轮得到你，可能又等几天再去做。前三天坐下来，你的睡眠原来是一塌糊涂的，效果非常好，五六个小时，结果这期间轮不上你做了，停了好多天。这几天有人说该反弹了吧，又该睡不好了吧，结果我告诉大伙儿，一点没反弹，继续维持原来的五六个小时。所以他就说了，那我要是连着做的话，我一晚上不就是七八个小时吗？因此呢，大伙儿呢，这个好就是最终能让你的病真正的好。因为这么多年了，大伙儿你想一想，你的病为什么没治好？因为你始终在这个怪圈里打转转，这个药没好啊，就换一个，到那家医院去，那家医院的药吃吃不管用，再换一家医院，再换一个大夫，你换来换去。尤其是这次我给大家配上了生物制剂，为的就是让大伙儿都能好，因为生物疗法讲究疗程。所以您的病用上就能得到改善。 这也是让我们很多患者有信心的一方面啊，就是这个疾病得到了控制，有了好转。 没错。那最后一个我说的就是省了。你说病都好了，省指的是什么呀？ 省钱了。 没错啊，省就是省钱了。你病好了，让你省下了打针吃药看病的钱，生物疗法的使用寿命长达15年。到20年，拥有一台就等于给咱们的钱都给你省下了。那你用这个钱你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你干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呢，这也是咱们老百姓需要的。 没错。 所以多快好省的诊疗特点的生物疗法都具备了，是咱们老百姓也是最需要的。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 现在呀，大家都在讲幸福，

那回来以后那兴奋的都不得了了， 兴奋的不得了了 啊！完、回来就跟我说，说我是他妹妹，说老妹儿啊，那个能不能体验去？他知道我去不了， 那你咋不去呢？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自身吧是上腿吧，就是上腿是进，就是变形性的血管炎。 哎、 完了，等到一着急上火吧，它就破了，一破吧我就得呼药。完了总走不了，我真想去，但我实在是去不了。 嗯。 完我老头呢，还得了脑梗，去年发病的得了脑梗。 哎呀。 完了一年多了，对，所以我也这一上火，他也脑梗，完我再跟他累的，我两个腿都起来了。 那我问问。 完了，所以 多大年纪你们俩？ 我老头62，我60。 你这年纪只能说是咱们刚刚退休下来过好日子的年纪，不用上班了。 哎呀，我太渴望那个日子了，但是呢，这事儿就让我摊上了。摊上了呢，那我姐回来以后给我报这个喜讯呢，说：“哎呀，小丽，我做完了以后，我感觉特好啊。”哎呀，我就像个小燕子飞回来的是感觉，都不知道累呀、说我搁家又呼咸菜，是又做饭呢、又是整啥的，我都不知道累。原来像咱那个腿搁厨房站点干点活，站一会儿两个腿像大棒子，真的支撑不了。我但是我姐我是亲身体会，她确实是这俩腿走道就辣吧辣吧的，你知道不？都辣吧辣吧，像拖着走。 拖着走了。 对。完她一告诉我了以后，说你赶快听，所以我才我知道的晚点，我才听了两天。听两天以后呢，我也听感觉有些东西真是挺对症我的，真的，我感觉抱你这个相当有特大的希望了。我特别相信你，我真的渴望，完我真的，我就对那啥，我就把产品就给定了 啊，定上了是吧？那 特别相信你，因为咱上广播，哎呀，我听了以后好亲切呀、我一直听到我这病的痛苦折磨的，我真想跟你想对的话，我寻思先把机器定上，我必须要跟你对话，你把我的病情，我适合不适合？我和我两口子两个，俺俩适合不适合？ 首先我告诉你适合，100%的适合。你老头的病呢，我不说了，因为你也广播里听到了。类似于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用下来的效果非常好 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我说说你这个变形性血管炎，这个病它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它这个病的原因呢，就使你的白细胞破碎，病里有白细胞破碎，有皮肤的损伤，也有内脏的损伤，严重的会造成多脏器的受损。甚至会威胁到生命，所以你放心，一定会很好的效果。那你刚才不是讲破了吗？对不对？ 破了，因为它一肿吧，到一定程度就破，就像烂苹果似的。 那我告诉你，你做了以后，你破的地方会比较短的时间内，它就开始收口了。因为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咱们说有电磁，电磁它会对细胞进行修复，然后呢？它还有远红外，远红外本身就能消炎杀菌，本身它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身体内9到12公分。你这个好起来很快，很快的。 太好了啊！ 你爱人的情况也会好。你相信？ 太好，我现在就呼着药，没少吃，没少走，少弯路啊，药没少吃，激素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还是控制不住。今天一听到你这个，我姐给我反馈，我感觉像见到了救星了，可算有望了。我两口啊，可算有救星了。 没事没事，而且很短时间就见效。你像你姐姐，她不是做了以后，她的。乐的都不知道怎么了， 哎呀，都不行了，哎呀天哪，简直搁家活干都刹不住闸了，从来都没搁厨房站长时间，都有像小燕子 一样，像小燕子一样。那我告诉你，就你姐那个症状那个现象，在你身上没几天就出现，是不是？ 对呀，我说我今天没打班，我就定了，定了，我说我特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这个相信天广播所反馈的东西。哎呦，我对号入座，没打班，真的，必须要先报名， 因为他。 太有用，对我们两口的这价值太重用了，太高了。 对 呀、 所以说老了，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对， 好嘞 好， 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好了，徐主任，谢谢你啊。 不用谢， 谢谢 我等你们好消息，有好消息 好 就给我打电话啊。 好嘞，好嘞，谢谢徐主任，谢谢你啊。 好，再见。 好嘞，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 哎，你好。 能不能帮我订一台那个什么？ 您是让我来帮您订是吗？ 啊，我们太阳打了几次电话了，订不上。 订不上。 我特别需要那个东西。 特别需要，没问题。我问问您今年多大年纪，是什么问题呀？ 啊，70岁了。 70了。 啊、 但是我看你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好啊，一体多病啊，是不是？ 啊，一体多病。 一体多病，嗯。 啊。 说说看什么病啊？ 高血压， 啊、 糖尿病， 啊， 腰、腿， 这都有。 啊，就像 腰、肩、腿， 就像这针刺啥的，痛的，然后就没法动，生活、都生活动不生活不了，全靠老伴儿帮忙。 全靠老伴儿帮忙。啊、 哦、 那你这个情况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帮你啊，我跟你讲啊，首先呢对这个病呢我给大伙儿的建议是什么呢，不抛弃不放弃，您有信心我也有信心，就您现在跟我讲的这个病咱们生物疗法啊再加上生物制剂对您细胞呢给它补充能量，无论你的血压血糖还是这儿疼那儿疼这个问题它都不是一个大问题。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您在很短的时间内您就可以感受到疼痛，一般啊有的地方已经不疼了，不能走路的人有的拐棍都扔了，所以您想想看您是不是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不疼啊，对不对啊？ 哦，我现在都5、6次了，现在都感觉都各种都好多了。 哦，你已经做过这个体验了是吧？一段时间之后您这个疼痛腰啊腿啊肩呢、啊、就能得到改善，您这个血压啊和血糖基本上已经很稳了，基本上很稳了不想吃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告诉大伙儿咱能见到这个光亮了啊， 过了一段时间呢 血压血糖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胳膊腿呢也活动自如了，您说70岁现在跟我讲话有气无力的，但是做这个之后您整个人都大变样，精气神都好不少，不用愁 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谢谢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还有别的问题吗？ 你一定得帮我垫上一台， 我一定给您 需要这个， 我知道您需要，我无论如何我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哎，再见啊。 谢谢了啊。 啊，谢 谢， 不用谢不用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前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是徐主任徐大姐吧？ 对，我徐桂英啊，你好。 哎，我是一个盲人，我姓孙，叫孙亚琴 啊。 就从 孙女士你好， 你们就是这个、啊、就是开始那天我就想跟你通话，因为我的身体实在是太那啥了、 啊、病多是吗？ 你现在这个180天这个我也参加了。 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活动。 对，我记不住。 没事没事，嗯嗯。 我那个身体不怎么好、 啊、 我那也体验了。 啊、哦、也体验了。 嗯 嗯、 我一开始做的是那个肘关节和肩关节。 肘关节。 完了做完它都不疼。这回那个血糖，因为我有高血糖，我是糖尿病患者 啊，糖尿病 了 5年。 啊，我说我试试血糖，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测一下子？完了做完了你们再给我测一下子。能不能？他们完了，他们那个可以的，你要求测我们都能给你测。我说那好了，给我测一下子。我测一下血糖是空腹血糖是中午的，是19.8。 19.8。 李文定，我也吓一跳，我这怎么这么高啊？ 你那个时候还没吃饭吧？ 没有啊，中午饭没吃啊。 这是空腹的19.8。 完了，那个我就做了20分钟的血。完了我又让他给我查一遍，我这回再查吧，就16.4。那所以我对这你这特别感兴趣，我就定上了。 啊，就定上了，直接就定上了。 定上以后，完了我是盲人，我跟我二姐长，俺俩都是盲人。 都是那个身体不好的盲人。 都是残疾人，都是盲人。 其实确实应该多买点，为什么呢？你这样子的话呢，他也能用上，你也能用上，对不对？俩人同时做，两个人都用这个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那你回头两个人都是改善的非常快。像你这个糖尿病，它就属于代谢的问题呀、对不对？那你这个空腹血糖也太高了，对不对？那它这个有下降起来，不会说是10天8天就下降的特别好。那么你继续用下去，血糖 我挺感兴趣的， 挺感兴趣，对不对？ 那什么，我们打针吃药费劲，我们上医院吧，医院那个得要求24小时陪护，因为我们都看不见呢。家里就一个孩子也陪不过来。我们上医院住院的没有干别的，净跟护士大夫打仗了，人家像陪护。 那你现在 就 方便了，对，你已经很着急的把它定上了是吧？ 对， 很着急的定， 明 后天就给到。我跟你讲啊，你一次下来到这儿，你接着往下的话，你这个血糖是应该说7788的接近正常值， 那就行了呗。 对不对？你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到十以内，咱们说空腹7.8左右嘛，到十以内，那你这个血糖已经不错了。你坚持血糖基本上就是稳定了，稳定，而且你不做的时候它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你骨关节的疼痛啊，你刚才讲的肩膀啊关节这儿已经不疼了，那你如果说坚持再继续把这个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继续修复的话，那么你这个骨关节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以后不太会这儿疼那儿疼，而且让你很方便，疼痛的问题哪儿疼贴哪儿。你那个电极片哪儿疼贴哪儿。 我本身是学按摩的，我懂穴位。 对呀、那就更好了呗，那不就更好了呗，是不是？ 对， 那没别的问题了吧？ 没有了，谢谢了。 行了，你就等着一天天的血糖也稳定，一天天的咳嗽也不咳了，一天天的关节也就不疼了，好好的做你的按摩，把这钱多挣点回来啊！好， 谢谢，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好了，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你好，听您的课特别的爱听。 爱听。 天天早上您讲这个。 嗯 所以我就订了3台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您说的特别的真实。 订了3台。 对。 那你给谁用啊？订3台一下子。 这个等于是我妈妈用2个，因为她病不是多嘛。等于还有一个给我弟弟，我弟弟他老抽烟喝酒，他那个等于肺纤维化了。 肺纤维化了。 我说给他用一台。等于我妈那个用2台，我妈那个病太多，其实我这病也就是那个那肝燥综合征。 肝燥综合征啊。 我那是肝燥综合，还有胃那个重度那个肠化。 那你这个也需要啊。 是啊，我也需要。我跟我妈在一块儿，完了我们俩用那个呗。 对对对对对，这样用挺好啊。一下子定了这么多，那你上我们那个体验点去做体验了吗？ 没去呀，因为去不了啊，我妈这儿走不了 啊。你看看 她离不开人，所以她那个、嗯、因为她那个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什么脑梗啊，关节，她那个手的关节，腿的关节，脚都变形了。 哦，这么多 问题，去吧，特别不方便。后来我一听有这，哎呦，我觉得特别感兴趣。我 不用出门了，对不对呀？咱们这个老同志啊，去的人呢、啊，基本上做的那个病啊是当次见效。如果说有几十年的老病了，那么再过了一段时间呢，也是见效的，很明显、 哦、 很明显的见效。嗯嗯。那我们说吃药，其实也是调脏腑，脏腑是由细胞组成的。因此呢，我最近跟大伙儿说的，咱们180天的这个巴马、啊、康复的这一个周期呀、啊，啊，相当于咱们到巴马待了半年。 嗯。 啊。 嗯。 让我们从这每一天，就是你用上去这每一天开始，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生物制剂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 嗯。 他得吃饭呢，让他干活，他得吃饭呢，给他补充能量，然后呢。咱们这个生物疗法修复细胞，这样一来以后，基本上像你老母亲这一体多病，你会发现他的原先的那些老慢病，比如说血压血糖啊，这些问题都开始平稳。那么这些平稳，那么影响到我们的心脑方面的问题就逐渐的开始好。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像你弟弟肺纤维化的，如果做了以后，他能把老痰咳出来，他觉得他的呼吸就畅通了。不然的话，这个病发展到最后，那个肺就像是一个桶，被一个箍给箍住了。他想深呼吸，吸一口气，他吸不进去，那最后是活活给憋死，特别难受。 啊，人家大夫就是说你这都跟海绵似的了，快！ 我告诉你，效果也是很好的。 好的。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就等你们做了以后的好消息了。 好嘞， 好，再见。 啊、再见、 哎， 谢谢你啊。 哎哎、好，再见。嗯， 啊，再见。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最后的机会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台的名额，请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最后的时间，赶快拨打电话。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香。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